不过我觉得再冷可能也没有东北的某些地方冷啊。也是好朋友费劲说，我们老家今年真的太冷了，连续零下40度，40多度的白酒冻成了冰啊，楼房水管冻坏了。昨儿他一哥们儿发朋友圈啊，还说单位20多台车就一辆，这个品牌我就不报了，就一辆打着火了，其余是全军覆没，全部都冻傻了。是真的吗？真的听起来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怎么样，这两天真的太冷了，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多添两件衣服啊。我们继续来听歌，是来自李荣浩的《有理想》。你可以跟我说说这两天把你叫醒的是什么，反正什么都叫不醒我，理想是什么？ 成也不顺，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都是伤悲和承认你会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其实话，有深度有主张，难免会泪会光，难免也会迷茫，不睡，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你会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其实我，有深度有主张，难免会泪会光，难免也会迷茫， I wanna hear you say, and I don't look like them.

下，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瞧着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笑着我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 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 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化了，又变化了，笑着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笑着我长睫毛，迷人 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 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小酒窝 的华语对唱，我相信所有人去 KTV 都点过吧哈。啊，刚才这个种兔兔在等着这个冰化的过程当中，又给我发了一个语音啊，他说应该可以不用穿秋裤，然后就可以等冰化，因为他现在在打开空调，然后把卫生纸放在这个冻成冰的那个可乐上面，然后听节目等冰化。你是在逗我吗？这个方法真的管用吗？ 车票终究到不了目的，太久的底片在冲洗，也模糊不清。爱情被时光作废的是回忆，虽然要经过很多眼泪练习，唯一的永远是无法永远。我遗失了迷茫，在一起过去惹一丝伤心，唯一的感觉是没有感觉。 It's alright， 来自袁咏琳。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哈。上周美国 Billboard 单曲榜揭晓， Ed Sheeran 和 Beyonce 合作的情歌 Perfect 六连冠被绝杀，而终结他们的就是 Camila Cabello 的 Havana。 恭喜卡妹收获个人首支冠军单曲，一起来听 Havana。就是 Shawn Mendes， 据 Camila 讲，在专辑发布两周前，他又把整张专辑给 Shawn Mendes 听，然后 Shawn Mendes 听后表示自己最喜欢的居然是 Inside Out 这首，而并非是 Havana 这首歌哈。提到 Shawn Mendes，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 Camila Cabello 和他合作过一首歌，那就是耳边听到的这首 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想搜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找到我。Does he know it's killing me? He knows, does he know? Now his hands have touched my skin. I won't tell him where I've been. He knows, he knows, he knows. Tearing me apart, she's slipping away. Am I just hanging on to all the words she used to say? The picture's on her phone, she's not coming home. Coming home, coming home.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just lie to me, there's no other. 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tell me where you've been. 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look me in the eyes, my lover. 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tell me where you've been.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no, no, no, no, no, no, no. I didn't mean it, no, I didn't mean it, mean it, no. Can't seem to let you go, can't seem to hold you close, I know. When she looks me in the eyes, they don't seem as bright. No more, no more, I know. But she loved me every time, but I promised her that night. Cross my heart, no, to die. Stabbing me apart, she's slipping away. Am I just hanging on to all the words she used to say? The picture's on her phone, she's not coming home. Oh, nah, nah, nah, yeah. 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Just like to me, there's no other. 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Tell me where you've been. 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Look me in the eyes, my lover. 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Tell me where you've been. No, no, no, no, no, no, no.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Can't seem to let you go, can't seem to keep it close. Hold me close. I can't seem to let you go, can't seem to keep you close. You know close. I didn't mean it though. Tell me where you've been lately. Tell me where you've been lately. Just hold me close. Tell me where you've been lately.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来自 Camila Cabello featuring Shawn Mendes。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一月中至二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低至六二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零下九点二度，受冷空气影响，凌晨已经刮起了阵阵北风。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偏北风四级，阵风六级左右，外出请注意防风防寒，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四级转二到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一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歌剧《泰伊斯》是法国抒情歌剧主要代表人物马斯奈的歌剧代表作，其中的《沉思曲》可谓是观众最为熟知的小提琴名作。

多高，路多小，不再居民处理，山在跳，水在跳，百花丛中向阳。你浅浅笑手风袖花鞋，我牵着牛儿来回笑开眼。时间天多高，路多小，留在世外桃源，山在跳，水在跳，从此与世隔绝。千千缕都剩下我和你，剩下我和你，两个一个人，几呀几二哟，两个一个人，两个几呀几二哟。时间天多高，路多小，不再追名逐利，在跳，水在跳，百花丛中相邀。你浅浅笑手风袖花鞋，我牵着牛儿来回笑开眼。时间天多高，路多小，留在世外桃源，山在跳，水在跳，从此与世隔绝。所有星星都摘给你，让神仙眷侣都剩下我和你，我和你。 记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千春给大家推荐过一首流行歌曲和粤剧结合的歌曲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中国风曲调的歌曲是来自 Ken T 的绣花鞋，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哈。刚才一直在说接着林俊杰，其实前些天他和 Despacito 的原唱 Luis Fonsi 合作的用中文演绎的火爆全球的这首西语歌在全网已经发布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作曲并没有改动，但是用缓缓作为他的中文名来延续他的轻快的节奏，感兴趣可以搜来听一下哦。 什么是几个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读书，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 快车道。 Take chances, you might feel pain. Don't you love in vain, 'cause love won't set you free. I could stand by the side and watch this life pass me by. So safe as could be. So what if it hurts me? So what if I'm breaking down? So what if this world just throws me off the edge? My feet run out of ground. I gotta find my place. I wanna hear my sound. Don't care 一下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到耳边听到的是 Leona Lewis Happy， 稍早前一首歌是来自吴莫愁的大美丽 My Lips， 那第一首是位非常能唱的女唱，这样 Beyonce 的 Love on Top。 Beyonce 真的很厉害啊，就这么举重若轻的，不费吹灰之力的就达到了在音乐领域各方面的这个无可挑剔哈，真的是为其他的音乐人树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你看你天赋已经差别人这么多了，你还不好好精进一下你的这个音乐上的唱功还有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哈。所以刚才三首歌，如果想要索取歌单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可以查询到我们今天的歌单。 音乐快快车道， 据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前些天有一个知名博主在微博上爆料说，第四期的歌手排名，华晨宇作为补位歌手，用一首自己的《齐天》击败了 Jessie J， 夺得了第一名哈。终于有人感叹说啊，这个舞台能威胁到

Happy Song 来自南征北战，不知道这样的大冷天大家还能不能 happy 起来哈。反正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因为早上倩倩出门的时候6点多嘛，已经刮起了阵阵北风，天真的很冷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和昨天一样是-1度，而最低气温是-9度，所以出门一定要注意，记得多贴一件衣服哈。再听依然啊，一样会充满了新鲜感啊。萧远轩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他的 Cappuccino。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歌手啊，其实歌手第三期播出以后呢，比较云淡风轻的拿下了冠军的结石姐，值得恭贺。但是呢，李圣杰团也是创造历史的3次第一个出场，而且还惨遭了淘汰哈，真的很心疼他的这个3次第一个出场。但是怎么说呢，还是要调整好心态，毕竟冠军只有一个，对不对？天赋这个东西呢，人比人是要气死人的，那还不如把心放宽，来看看这个花花世界。李圣杰，花花世界。 有人套牢在地点，有人快乐，有人难过，还有人爱耍贱，像从头将买菜卷，像跟月光说再见，人们祈祷重复的新闻有一点改变。一样怎么样吧，让人别搞得自己不像人，开开心就好，不用管他们，小女人还是女强人，小狼狗还是大男人，你我他都是一家人。今天明天每天总有好多新鲜，说你我最爱这个花花世界，今天明天每天永远都疲倦，我们都活在这花花世界。 上的白裙，好多虚伪的假面。人们的生活就像一出肥皂剧上演，喜欢美貌太肤浅，喜欢内涵不普遍。好多人都在等待所谓对的人出现，一样的面要白要人，别搞得自己不像人，开开心就好，不用管他们。是一家人，明天明天每天总有好多新鲜，说你我最爱的个花花世界，明天明天每天永远都不疲倦，我们都活在这个花花世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花花世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You walked away without a sound, so you fled to Leviton, no goodbye, no reply. And suddenly every song was about you. Should've made a better plan, should've been a better man. And I would, if I could. But the truth is, I'm choking on my halo. Wish that I was so much stronger. Talk， 想搜索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了。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 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怀念啊。说到王菲，前一阵子发生了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事情大概就是湖南卫视有档节目叫做嗨看电视，这样一个综艺形式呢，就是选拔素人观众，然后看湖南卫视自己的节目，然后拍下他们的这个真实的反应，大概的意思就是活体弹幕嘛，对不对？某一期这个节目当中，有个闺蜜团啊在看歌手，然后有个姑娘看着看着就突然发问了，说歌手为什么不找王菲来啊？然后他左边那一位女孩呢，就随口就回答说，哦，可能是不敢来吧，然后就开始模仿王菲的表演哈。那这下王菲的歌迷当然就不干了，纷纷表示说这个节目和嘉宾真的是不可理喻，要求他们道歉。随后节目的官博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一个回应啊，官博非常非常迅速的就删掉了这个视频，下架了所有的整期节目，但是至今也没有给出一个官方的声明。可是怎么说呢，歌手的标准不只是应该只有音色啊、气息啊，还有音准，对不对？你不能通过一次两次表演的失败，或者说他最近可能状态不如前了，就抹杀掉他以往的所有的成就，是不是这样？来听一个我觉得声线上还比较靠近王菲的，也是一个小细嗓，但却是一个实力派，那就是戴佩妮 Penny 的黑眼圈。 想问你，我是否说话的语气太冲？再问你，我是否扰乱了你的动作？三问你，你是否好奇心有很多很多？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啰里啰嗦，越说越多。我只是原本属于我的自由，想哭就哭，想走就掉头就走。我看见彩虹，却少了几个颜色。我失去一段谈恋爱的自由，牵手太少，拥抱也不能太久。我们的天空被装上一个尽头。哒哒，想问你，我是否黑眼圈有一点重？再问你，我是否为难了你的生活？三问你，你是否只会哼那么一首？你要的爱那那那，我好听的歌还有很多。我失去原本属于我的自由，想哭就哭，想走就掉头就走。我看见彩虹，却少了几个颜色。我失去一般谈恋爱的自由，接受太少拥抱也不能太久。我们的天空被装上一个。 来自戴佩妮，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明天马上要发生一件乐坛的大事啊，就是在北京时间1月29号的上午要举行格莱美颁奖典礼。今年有40多位重量级的表演嘉宾要轮番登台演唱，包括有 Lady Gaga、有 Pink、Rihanna、Miley Cyrus、Bruno Mars、还有 Sam Smith 等等等等，这个阵容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哦。看官方宣布的照片啊，还有文字来看，会有很多嘉宾会出席当天的这个颁奖典礼，但是还是有一些歌手因为各种原因是不会来的，比如说 Justin Bieber 就不会参加，他因为 Despacito 获得提名，但是表示说在完成新专辑之前他是不会参加任何格莱美的奖相关活动哈。还有 Justin Timberlake 不会出席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准备超级杯中场的表演。 Taylor Swift 也不会出席，原因可能是没有得到提名吧。我们耳边听到的是 Ed Sheeran ICFire 来自 Kygo 的 Remix 版本。 This is you ending fire, and we should all burn together. Watch the flames climb high into the night. Cold in our father oh, stand by and we will watch the flames burn over and on the mountainside high.We should all die together. Raise a glass of wine for the last time. Cold in our father's room. Prepare as we will watch the flames burn over and over the mountainside. Desolation comes upon the sky. Now I see fire inside the mountain. I see fire burning. slowly out to the same confined in mountain holes. We got too close to the flame, calling out Father, oh, hold fast and we will watch the flames burn on and on the mountainside. Desolation comes upon the sky. Now I see fire inside the mountain. I see fire burning the trees. I see fire all over. I see fire.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Kygo Remix 版本 Ed Sheeran 的 I See Fire。前两天我看到一则消息说，昆凌在台北参加活动的时候被问到说周杰伦会不会参加央视春晚，昆凌本人确认了这个消息，而且表示说周杰伦本人也很高兴很兴奋很重视这个表演，同时也透露说会有特别的表演即是会呈现给大家。咦，这个大家就期待了，说这个神秘的表演到底是什么呢？不会又是魔术吧哈。毕竟周杰伦表现出了如此兴奋的态度，我们也不妨来和他一起预言一下。 我们的预言，我冲破了时间，感觉你就在我身边，一转眼就不见，不知不觉又听到你说抱歉，明明可以看到那天，可我看不见，只能祭奠。 我可以不爱他，也可以忘了他，可那该死的回忆拉着我放不下。我要的幸福啊，我还能找到吗？ 直播的音乐加速度，耳边听到的是打扰一下乐团带来的预言。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现在是北京时间9:28，马上和大家说一句简短的再见，但是很快大概在9:33的时候，我们节目会再度回归，带给大家更多好音乐哈，所以不要走开。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FM974 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七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想的风帆，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 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00到1:00，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戴毅， 每天听歌选歌放歌，其实说话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 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

一言通体，只盼做鸳鸯不羡仙境，愿得一心白头不离，如春蚕到死四方而起，春烟柳绿不如望你，叹这天下谁然 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花儿乐队的《鹊桥会》，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哈。接下来来听这个歌手，听他的声音总有一种感觉，他很有阅历，很有沉淀的一个音乐人哈。听他的歌常常会带给我们莫名的感动，而且会让我们不断的单曲循环，那就是蔡健雅。来听蔡健雅《优先权》。 雨突然停了，脚步加快了，又迟到了，等待的你是否淋湿了？你呆呆站着，留言板写着，就算冷也不能放弃与你一起吃晚餐，心里甜甜的，感觉很自然。 Yeah, yeah, yeah, 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个谁，占一个优先的座位，而围在社会里面还有更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气味，无法取代或者自由，和平或音乐，

么劲爆的节奏，此时此刻在开车的你，是不是觉得开着车也像开着坦克一样？对，来自 Fall Out Boy Phoenix， 这是我们今天音乐快车道的第三首歌曲。稍早前两首分别是 FIR 的《我要飞》以及 Bruno Mars That's What I Like。刚才就说了，今年格莱美奖公布颁奖提名，其中 Jay-Z 入围了年度制作、年度专辑还有年度歌曲奖八项提名，领跑了本届的颁奖礼。而 Kendrick Lamar 以七项提名紧随其后，我们的 Bruno Mars 也收获了六项提名，位居第三，可以说竞争相当的激烈，但是也希望他能够取得好成绩。当然还有 Bruno Mars 以及 Cardi B 会给我们带来现场的精彩表演，所以也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吧。 音乐快车道，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霓航说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把这首歌送给霓航好不好？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千千阙歌》，来自陈慧娴。我们下周见。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一想、啊、因你今晚共我唱。才顿感哀伤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思忆漫长。红颜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 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